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03集，阴兵过路。就在他们说话之际，唐范与出云子二人则策马前行，按照孟存说的方位往前跑了十几丈。众人远远的只瞧见他们似乎在说什么，少顷便折返回来。 结合孟把总和沈老爷所说，贫道与唐大人已经初步有了推断，但还是没法确定，得绕过这个湖去蛮汉山下瞧瞧才能分说。 现在说与大家听听也无妨的。 贫道没来过这里，听说威宁海子附近常有风沙。 并非常有，一般只在开春和入秋的时候有，我没遇见过，但听家里的长辈说有刮得十分厉害的，确实能令天地变色，但这样大的沙暴很少有，一般就是普通的风沙。 回答他的是杜归儿，他自小在边城长大，自然比谁都更有发言权。出云子颔首， 不知道诸位可曾听过阴兵过路？ 这个古怪的词语一出，所有人都面面相觑。阴兵自然是听过的，顾名思义，那便是指人阳寿已尽的时候，前来押解人的魂魄，前去地府的阴间士兵。然而这阴兵过路听起来就十足古怪了。 什么是阴兵过路？ 汪直问道。见众人迷惑不解，出云子也没有卖关子的意思，当即就解惑道： 贫道早年曾跋山涉水，遍游五湖四海，路过京师、保安州、郊外一带，见过那里有一处山谷，明明荒无人烟，却时时有千军万马奔腾之声。当地人都说，是不知多少年前，皇帝与蚩尤曾在此游城恶战，战死的将士阴魂不散。若是再听见金戈兵马动静之后，还强行入山的人，必然有去无回，有死无生。 这世上真是无奇不有，众人哪里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事情？随州汪直等人倒也罢了。像孟存和杜归儿他们个个都是一脸惊容。出云子又道， 自从来到大同，听说士兵失踪的事情之后，贫道心中便有所猜测，只是明军的情况又与贫道在凉州遇到的不同，这里并无山谷，也没有什么古战场，是以一直没有说出自己的臆测，直到方才听见唐大人说蛮汉山当年曾为金国的领地。 他看了唐范一眼，后者主动接下去。蒙古南下时并吞金国，两者当时在丰州曾有一战，死伤者众，金国惨败，势力进一步往南收缩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战场应该就是在如今的蛮汉山附近一带。 若是如此，倒也就讲得通了。 汪直听罢却是不信，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哪来的冤魂不散？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，冤魂如何出来作祟？再说冤有头债有主，若真有金兵冤魂，应该去找那些达子才对，他们祖宗才是蒙古人。 唐范见沈贵、杜归儿他们都是面露害怕之色，不由笑道：你们别担心，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李子龙不过一妖道耳，如何有能耐招来鬼神？方才沈贵也说了，他亲耳听见白莲教的人提及阵法，可见这阴兵过路必然是与什么阵法有关。出云道长的话只是正好将两者结合，相互印证。首先，二者的共通点都是此处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役，其次，附近全都有山石屹立，这必然与李子龙布下的阵法有关。 我们说出这些猜测，并非要让大家更加恐慌，而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，我们越是知道的多，与此行的结果便越有利。其实方才我与出云道长大可将汪公公他们叫到一边单独说这件事，但既然如今我们已经站在这里了，便是同生共死的伙伴，我不希望任何隐瞒造成你们之中有人伤亡，所以才将这些猜测坦诚相告。若真遇见出云道长口中说的阴兵过路，大家也不必惊慌，这几年死在我们手下的白莲教徒不在少数，其中不乏像李子龙学过几手的徒弟，但那些人如今照样也已经成为过眼云烟，这次也不会例外。按照汪直的意思，他也不会赞成将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所有人，但唐范说都说了，他再阻止也晚了。不过唐范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说下来，众人的神色渐渐放松，都不像之前那样惊慌了。汪直打从心底瞧不起杜归儿这些人，认为他们除了带路之外别无作用，重要的事情也绝对不能让他们知晓。但唐范却不这么看，有时候隐瞒非但不能缓解恐慌，反而只会令恐慌的情绪蔓延。既然大家注定共患难，还不如将一切都摊开，这比遮遮掩掩更能降低他们的疑虑。一个利用古战场地形而使用阵法阻止明军的李子龙，肯定比一个会呼风唤雨请神招鬼的李子龙要好对付得多。唐范的话的确是有效果的，最起码大家都开始往破解阵法的方向去想了，就连跟着孟存一起来的那个士兵也不再是一副饱受惊吓的模样。这番话能够维持多久的效果，就要看他们多久能够找到那个阵法的所在了。不过令人失望的是，所谓阴兵过路并没有重现，阵法更是一点踪影也没有。要不是出云子和唐范那番话，汪直几乎都要认为沈贵是在耍着他们玩了。所有人心中都绷着一根弦，他们早就做好了看见一切可怖情景的准备。然而一切出乎意料的平静，什么也没发生。威宁海子就像他所屹立过的千万个日日夜夜，并没有因为唐范他们的到来而改变。从威宁海子往北，地势逐渐狭隘，再向前的话就需要经过一条山谷，而左边延绵不绝的山峦便是蛮汉山。在众人抵达蛮汉山下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前方的道路完全被黑暗遮掩，若再往前无疑是不智的选择。唐范他们便在湖边的北面驻扎下来，准备歇息过夜，明日一早再到山路一带看看。孟存和维山等人在湖边生火扎营，连杜归儿也在帮忙。唐范倒没有什么文官的架子，不过在他手忙脚乱弄翻了一锅水之后，就自动自觉地摸摸鼻子到一边站着了，免得给别人添乱。闲来无事的他四处溜达，见随州与汪直都坐在湖边擦拭手中的刀，便走过去好奇地瞅着汪直手里的袖珍刀。你不是锦衣卫，怎么也用袖珍刀？ 你听过袖珍刀的来历吗？ 这是在考我了？据说袖春二字乃太祖皇帝钦定，袖衣春当萧汉立，彩服日向庭为屈，寓意着锦衣卫与天子的关系，不过是真是假年代久远也就不可考究了。实际上太祖皇帝是个半文盲，连四书五经估计都没读全，哪里会用什么典故起什么名字，这八成都是后人穿凿附会的。以太祖皇帝平生的性格，也不太可能起这种风格的名字。以唐范看来，这名字倒有可能是刘伯温或宋濂等人起的。汪直却摇摇头， 我不是在问名字的来历，我问的是刀的来历。 这却难倒我了，请汪公公不吝赐教。汪直睨了随州一眼， 他不知道，你总该知道吧？ 随州缓缓吐出两个字： 唐刀。 哼，算你有点见识。 随州懒得与他计较，低头继续擦拭刀身。 绣春刀改自唐刀，又比唐刀要轻上许多，讲究的是能劈能砍能刺，可单手用也可双手用，有一把绣春刀在手，足以从容而行。 见他将绣春刀看得如此之高，唐范笑道：我本以为你用的是剑亦或软剑，没想到竟然是刀。汪公公虽然外表阴柔，内心却是无比强横，许多宦官宁愿缩在宫里一隅争权夺利，他却宁愿远走塞外，单就这份眼光上就要高上不少，也难怪会喜欢杀气四溢的绣春刀。汪直嘿嘿一笑： 剑是那君子用的，本宫是小人，用的自然是刀。 他自认是小人倒也罢了，偏还要将随州给拖下水，这句话一出，岂不是在说天底下所有用刀的人都是小人了？唐范啼笑皆非，也幸而随州不是那等爱耍嘴皮子的人，否则这两人八字不合早就打起来了，哪里还有片刻安生。此时此刻，随伯爷听了汪直的话，也只是冷冷瞧他一眼，继续默不吭声。这种懒得和你说话，不屑和你斗嘴的姿态，让汪直大感无趣，撇撇嘴，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尘： 你是怎么忍受这家伙的？ 说吧，便径自去找魏茂说事情了。汪直走后，随州抬起头，一脸凝重。唐范以为他要谈论汪直，谁知对方开口却是： 一路上平静过头了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 其实我一直很奇怪，假若山下真有阵法的话，这个阵法要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动？按照沈贵的形容和孟存他们的描述，每当阵法启动时，必然会天地变色，飞沙走石。可我不信李子龙真有如此能耐，若是有的话，他也不必装神弄鬼，躲躲藏藏，跑到大漠去投奔达大人了。在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情况下，唐范可以毫无顾忌地说一些自己的猜测，而不会有动摇军心的嫌疑。随州颔首： 我也奇怪，沈贵只说是阵法，根本不知道阵法长什么样，而孟存他们的描述又太过含糊，两者很难让人结合联想。 唐范笑了笑，随即又靠近随州一些，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音量道： 我有种感觉，在我们之中很可能还有白莲教的内应。 对方温热的气息喷在耳廓上，令随州的耳朵微微发痒，这种微妙的感觉甚至透过皮肤一直蔓延到心底。从旁人的角度看来，两人的背影贴得极近，几乎连脑袋都快挨在一起了。唐范看着他少见的恍神，担忧道：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你觉得是谁？ 若我说是杜姑娘，你信不信？ 我信。 我以为你看在人家对你一片情意绵绵的份上，起码会犹豫一下。 他不过是萍水相逢的过客，不及你半分，不要胡乱揣测。 两人这一笑一答的互相调侃，倒也淡化了不少旅途的疲惫。夜半时分，万籁俱寂，二人都在帐篷里躺了下来，旁边那人却翻来覆去扰人清眠。随州不得不出声询问： 人清。 刚说两个字，就听见外头飘来一声痛苦的呻吟，两人心头一凛，瞬间都坐起了身。随州反应更快，他一把抓起绣春刀就朝外头掠去。等唐范也匆匆赶出去，便见沈贵倒在他自己的帐篷外面， 双手抓着喉咙满地打滚，其疯狂痛苦之状连卫茂都差点按他不住。很快，没等所有人反应过来，鲜血就从沈贵的嘴里大口大口地涌出来。在火光的照应下，那些血呈现出几近妖异的紫红色。 不关我的事，是他们逼我过来找你的，不要找我啊，不要找我。 他的喉咙发出呵呵的声响，眼睛死命地瞪大，几乎快要掉出眼眶，手背上额头上青筋直冒。谁要找你？谁在和你说话？唐范要上前，却被随州拦住，只能站在原地问。他本以为沈贵身处痛苦之中，肯定听不进外界的动静，然而对方脸上却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回答了他的问题。 李道长，是李道长，他来找我了，他说我泄露了秘密，这是报应，是报应，报。 沈贵身体疯狂地在地上扭动挣扎，任谁都按不住，在短短时间内神仙都来不及想出法子，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脸色逐渐憋死，最终在嘶哑的惨叫中抽搐着身体停止了动弹。所有人都被营帐外的动静吸引出来，而后看着这一幕完全呆住了。他们没有想到风平浪静的一天，临到半夜竟然还会出现这种变故。沈贵口中的李道长毋庸置疑肯定就是李子龙了，但他说的报应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李子龙当真神通广大至此，连在千里之外都能察觉沈贵泄露了阵法的事情，继而取他的性命？杜龟儿的脸色尤其惨白，这也难怪，他虽然也亲手医治病人，可何曾见过这等惨状活生生在自己面前上演。沈贵凄惨的死法连大男人都感到心悸，更何况是杜龟儿一个弱女子。他当即便捂住嘴，略带不适地扭过头去，直到出云子上前查看沈贵的状况，他才想起自己的本职，也强忍着恶心上前帮忙。 是中毒吧？ 汪直也没有上前，他的脸色阴沉得很。沈贵的死从另一方面无疑是昭示他的无能。 杜姑娘怎么看？ 出云子看杜龟儿， 应该是中毒。 杜龟儿深吸了口气，脸色依旧惨白。 但我不太明白他是怎么中毒的，明明我们跟他喝的是一样的水，干粮我也吃了。 众人都望向魏茂，后者与沈贵睡一个帐篷。魏茂就道， 他先前看着还正常，想和我搭话，我没理他，他就睡下了，结果方才睡到一半，我听见身旁有动静，立马就醒过来，然后便看见他满脸痛苦地抠着脖子跑出帐篷。 他的话里并没有什么有用的内容，即使知道沈贵是中毒，可没人知道他是中的什么毒，是如何中毒的。沈贵的死让所有人的心都高高悬起，原本因为唐范宽慰的话而略有放松的心情此刻又紧绷起来。汪直的脸色阴晴不定，然而其他人又何尝好过？